第68节，一开一般展开状态的时间性。我们曾就其时间性意义加以描述的决心，表现出此在的一种本真的展开状态。展开状态这样组建于存在者，它使这存在者生存着，仍是它的此本身。我们曾就操心的时间性意义标识出超心，不过还只标识出它的基本特征，而要展示它的具体的时间性建构，就等于说从时间性上分别阐释它的结构环节，以及领会、现身情态、沉沦与话语。一切领会都有其情绪，一切现身情态都有所领会。现身领会具有沉沦的性质，沉沦着的有情绪的领会就其可理解性而在话语中勾连自己。上述现象各具的时间性建制，向来都引回到这样一种时间性，这一时间性担保领会、现身、沉沦与话语可能的从结构上达到统一。A. 领会的时间性。我们用领会这一术语意指一种基本的生存论环节，它既不是与澄清解释和概念领会并列而有别的某一种特定的认识方式，也不是在专题把握这一意义上的一般一种认识。领会倒是这样组建此之在，一个此在能够生存着，根据领会史事四下巡视、景景观看等等诸种不同的可能性成型。澄清解释即是对不领会的东西有所领会的加以揭示，故而一切澄清解释都根植在此在的原本的领会中。若原始的从生存论上加以把捉的话，领会等于说有所筹划的向此在向来为其故而生存的一种仍在存在，领会以这种方式开展本己的仍在。此在有所领会的向来就这样那样的知道他于何处供他自己存在，这个知却不是已然揭示了的某件事实，而是处身于某种生存可能性中。与此相应，不知也不在于某种领会的判断，而必须被当作仍在的被筹划状态的残缺样式。生存是能够询问的，但须得有某种展开才可能处在问题中。在一种生存可能性中有所筹划的领会自己，这事的基础是将来，即从当下的可能性来到自身，而此在向来就作为这种当下的可能性生存。将来在存在论上使这样一种存在者成为可能，这种存在者是以有所领会的在其仍在中生存的方式存在的，在其根基处具有将来性质的筹划活动，原本并不把被筹划的可能性专题把握为一种见解，而是投身于其中，投身于可能性之为可能性中。此在有所领会的向来像他所能在的那样存在。我们曾看到决心作为原始而本真的生存活动出现，当然首先与通常此在犹豫不决，这就是说只有在个别化中此在才把自己带向其最本己的能在，而就这种最本己的能在来说，首先与通常此在是被封闭了的。其中就有这样的情况，时间性并不常驻的从本真的将来到时，这种不持住性质却不等于说时间性有时缺陷将来，而是说将来的到时是会发生演变的。我们确认先行这个词为标识本真将来的术语，先行这个词提示 此在在本真生存之际，作为最本体的棱在，让自己来到自己。本真的将来必须从非本真的将来，而不是某种当前赢得自己本身。对本真或非本真不加分辨的，从形式上用于将来的术语是领先于自己。这也就是操心的第一个结构环节的名称。此在实际上持住的领先于自己，但从生存上的可能性来说，并不持住的先行。应得怎样与先行相对展露出非本真的将来呢？本真的将来是在决心那里展露出来的，与此相应，只有在存在论上从日常操劳着的非本真的领会回溯到它的生存论时间性意义，非本真的将来这一战出样式才能够展露出来。此在作为操心本质上领先于自己，操劳在世的存在首先与通常从他所操劳的东西那里领会自己。非本真的领会向着日常事物经营的可操劳的有所可为的紧迫的避免不开的东西筹划自己，但所操劳的东西如他所示的那样，为的是有所操心的棱在之故。有所操心的棱在让此在在有所操劳的欲与所操劳的存在中来到自己。此在原本并不在其最本体的而无所旁涉的棱在中来到自己，他有所操劳的从他所操劳之事的结果或无果方面既被棱在，此在从他所操劳之事来到自己。非本真的将来具有七倍的性质，有所操劳的自身领会作为从所从事之事而来的常人自身，是在将来的这种战出样式中有其可能性的根据。只因为实际此在这样从所操劳之事七倍他的棱在，他才能预期和等待七倍必已展开了某种可以预期之事所重出的视野与范围。预期是将来的一种植根在七倍中的样式，而将来则本真的作为先行到时，从而与在操劳活动中对死的预期相比，在先行中有一种更加原始的向死存在。无论在何种被筹划的棱在中，领会作为一种生存活动原本总是将来的，但假使领会不是时间性的，亦即假使它并非同样原始的由存在与当前规定，那它就不会到时了。我们已经大致弄清了最后提到的战出样式如何一道组建非本真领会的方式。棱在可能从当下操劳之事的可能成果与可能失败方面迎向日常操劳活动，而日常操劳正是从这种棱在来领会自己的，与非本真的将来即七倍相应的是一种寓于操劳之事的本己存在。这种战出方式就是当前，当我们把本真时间性的对应战出样式引来做一番比较时，这种当前就展露出来了。决心的先行中包含有一种某项决定一支开展处境的当前，在决心中当前不仅从涣散于切近操劳之事的境况中被拉回来，而且被保持在当前与存在中。我们把保持在本真的时间中的并因而是